经。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今天举行。自2007年12月22号举办至今，国家大剧院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大剧院从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30分将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今天的大剧院处处是舞台，歌剧院内运用 8K 技术拍摄的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举行首映式，带观众领略俄罗斯油画般的音乐史诗画卷。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美丽的蓝色多瑙河》《长征》也将轮番播放。音乐厅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北京交响乐团将分别带来合唱音乐会和交响乐音乐会。小剧场当中，由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室内乐演出《倾情》上演，让观众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徜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诵读小站又一座诵读亭今天也在国家大剧院公共大厅一层纪念品店附近开放，并推出了剧本朗读专辑。走进诵读亭，听众可以用专业的设备录制文学作品，重温经典台词。优秀的诵读作品将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和国家大剧院网络电台播出。今晚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将继续上演。这部剧通过小人物的生动群像，透视出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当中存在已久的封建礼教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冲突。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今天将在国家大剧院11周年公共开放日艺术节首演亮相。这部歌剧改编自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荣荣创作出版的同名童话，青年作曲家张艺兴别出心裁地选用了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国音乐元素，传统京剧当中的锣鼓经、经典儿歌《找朋友》的音乐旋律，让青少年观众在歌剧音乐当中也能找寻到亲切感。今晚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还将举办群星耀京华京津冀群众精品文艺节目展演，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民众送去一场节目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大餐。由国家话剧院和武警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出品的四幕历史话剧《三湾那一夜》将于明年1月初在国安剧场首演。这部剧通过扎实的采风创作以及对角色的深入挖掘，艺术化地表现了三湾改编这一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生动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风云激荡当中融铸人民军队之魂的政治远见和艰难历程。昨天，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工程举办开工仪式，这个项目正式奠基。音乐厅预计于3年之后落成，届时北京将多一座引人注目的音乐艺术圣地。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昨天在京举行首映礼，影片由袁和平执导，张晋、戴夫、巴蒂斯塔、柳岩等人领衔主演，讲述了咏春传人张天志在惜败叶问之后如何走出内心阴霾，用传统功夫抗击外伤毒贩，重焕咏春精神的传奇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四环四海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呀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已经被打开了。陵墓呢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的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呢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边，哎，这尸体呢已经腐烂了，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啊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余年，有的呢还是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已经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定陵是如何决定被挖掘的？挖掘的过程又是什么样呢？其中的珍宝现在何处？又都有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就跟大家共同揭秘定陵的发掘。定陵是明十三陵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为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两位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年到1590年，占地面积呢18万平方米。定陵地宫是十三陵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啊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当年啊，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4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介绍过了定陵，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始我所说的那条消息。这条消息被封锁了2年多之后已经播出，使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并把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了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之后啊，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了地下宫殿，登上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1959年的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并且正式对外开放，国内外的观众这才得以一睹定陵地下玄宫的风姿。近60年过去了，当年开掘的种种神秘和不安都泯灭于如织的参观者喧嚣的人流当中了。1955年，国家同意发掘长陵，还有考古专家组成长陵发掘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的队长。1955年的最后一天，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奈的催促之下，赵其昌率人冒雪从北京来到万寿山下十三陵这一昔日的皇家圣地。然而啊，3天下来对长陵初次勘探却毫无线索。吴晗、夏奈、赵其昌协商之后决定扩大勘察调查范围， 1956年的春天，经过两个月的史料研究之后，赵其昌又率工作队重上十三陵。偶然的线索使发掘长陵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定陵悬宫重见天日，变成定居。这一天啊，赵其昌率人来到定陵勘探，经过多时查看啊，有些疲倦的赵其昌坐在宝城城墙边上一块石头上面坐下来，想要休息这么一会儿。队长赵其昌呢，突然发现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啊，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了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激动不已的他呢，立刻叫来同伴搭起人梯查看究竟。经观察呀，这个洞口啊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呢可辨别呀这砖砌的痕迹。嘿，这就是地宫入口啊。队员们是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奈亲临现场勘察，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估计啊是通往地下悬宫的入口。就这样，最初发掘长陵的计划就变成了定陵悬宫重见天日的结局。定陵建成至当时发掘仅300多年，它的规模呀仅次于长陵，曾经遭受过3次大火，地面建筑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其中明末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时曾攻下十三陵，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是砖石遍地，大火3日不绝呀。清军入关以后又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并且放火焚烧了定陵和德陵。由于定陵明楼坚固得以保存，长陵的棱恩殿呀也因坚固而存世。定陵的原地上建筑有宝城、明楼、棱恩殿、棱恩门、左右廊庑、宰生亭、神厨、神库、碑亭，后仅存了宝城、明楼。万历帝年仅10岁时即已登基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当政之初推行改革措施，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中后期呢怠于朝政，终年不侍朝，致使朝政日趋腐败。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了，历时6年才完成，耗银是800万两，相当于啊当时全国2年的赋税总收入。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这座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从围墙穿越以后发掘的第一道探沟现状，此券洞外部就是田野，内部通向陵园内明楼。若想知道定陵地下宫殿发掘原貌，此处是必看所在，但现在大多数游客并不知晓其内情。1956年5月19日清晨7时，随着发掘工作队副队长白万玉老人一声令下，对中国皇陵第一次主动运用考古学方法进行的科学发掘就正式动工了。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啊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发掘工程初期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探沟，目的呢是摸一摸地下情况，寻找真正的地宫入口。挖探沟是田野考古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不明情况无法判断时用探沟法试探着找，这样呢不易损坏文物。按照工作队用绳子做出的标志，农民们一锹一锹地铲出黄土，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考古发掘不像筑堤种田，每一锹土都得过目，说不定就在这土里边就得能发现点什么。2个小时以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就暴露出来了。 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了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奈闻讯驱车赶到工地，一致做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的结论。果然未出他们之所料啊！十多天之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深处的时候，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距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道隧道，叫砖隧道。这条隧道的出现呀，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从这里入葬的推断。因为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不久啊，在隧道门刻石的下边，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城砖起券的大门。一看的是呢，门外是荒郊野地啊，如果挖开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因而发掘人员们没有将此门拆通，竟是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碑，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就逃脱了。致使在以后的发掘当中，嘿，可就走了弯路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您揭秘北京明十三陵定陵的发掘。定陵地下玄宫的发掘可谓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自1956年五月动工以来，考古队雇用了大量的民工，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在陵园内的明楼旁挖了3条约27米深、近100米的探沟，当于探沟当中找到定陵地下宫殿的入口，也就是高大的金刚墙时，大部分民工已经回原村了。只有来自十三陵附近的几个村的王启发、孙献宝、郝喜文等几位民工骨干继续留下，协助考古发掘队工作。时间是1957年九月中旬。针对前段的发掘情况，夏奈等研究之后决定加深探沟。就在考古人员发掘了1年而找不到地宫大门的关键时刻，根据考古队员刘京义梦中的一个场景，开始向一个不显眼的隐秘的地方发掘。一天啊，刚开工不久，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了钝器的撞击声。他用镐头轻轻刨开基土，一块石头露出来了。此时啊，长1尺许，宽约半尺，上面刻着此时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这块小石碑就是后来被称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钥匙，那个宝贝被珍藏了起来。找到了地宫的坐标，工作队员和民工们顿时欢腾起来，数月来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郁闷谜团终于就散开了。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个木套，把这块关键时刻给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40多年后的今天，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然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的文物。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当时啊，已经是十分珍贵了。人们为何如此看重这块石碑呢？因为它上面清楚地写着石碑距金刚墙的距离，如同先前错过的隐藏在 砖碎到券门内的小石阶一样。金刚墙是地宫的防护墙，墙后便是地下玄宫，可以说找到这金刚墙就算找到了地宫。如果小石碑记载准确的话，说明再往前挖16丈深3丈5就是金刚墙。小石碑的发现增添了发掘人员的工作劲头，探沟进度可就加快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向西开的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了2道东西走向的石墙，这2墙南北相隔是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由1层至17层向西斜下，全长40米，这便是叫砖隧道更高一档次的石隧道。找到了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由明砖砌成的大墙，墙高啊是8.8米，厚1.6米，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阶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却像是一个魁梧彪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是一个龟形的砖砌的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2厘米左右。龟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来的，这位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便利，至此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进入地宫已经为时不远了，可以断定进入龟形门券里边就是埋藏帝后的地下玄宫了。这一天是1957年的5月19日。从1956年5月17日工作队在定陵挖下了